青衣共检获约4400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1亿2000万元，应货税值8500万元。行动中拘捕一名59岁货车司机同埋一名31岁跟车工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日间炎热，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6081点，跌277点，总成交92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036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10908点，跌14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231.4，跌5.4；招金矿业7.7，跌2.6；阿里巴巴63蚊，跌3蚊；美团141.9，跌2.4。盈富基金16.2，跌2.6；快手40.75元，跌3.75元；比亚迪股份178蚊，跌9蚊；港交所255.8，跌4.2；友邦保险67.15元，跌9毫；京东集团165.8，跌6.3。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5，英镑8.942，瑞士法郎7.964，澳元5.029。加元5.803，新西兰元4.601，欧元7.8403，每百日元对港元5.3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374。日经平均指数报27446点，跌270点。港金报16000蚊，比上日收市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7.28美元，卖出1707.46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荃湾大涌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而家影响到荃湾路去屯门嘅方向啦，龙尾排到晋升工厂大厦。重复一次啦，荃湾大涌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晋升工厂大厦。另外受到火警影响，锦田公路近芝麻岭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而家龙尾分别排到去百香消防局同埋百香古庙。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芜湖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而家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5:42，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6:3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我系 Fiona 黄淑曼，我会觉得 Kelly Clarkson 系影响好大嘅一位歌手。亦都是 Kelly Clarkson 的 Because of You 带我开启了这个比赛之旅。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开播啦！ 全城期待，瞩目盛事， 香港超级联赛。 11月12日星期六下午5:50，香港 U23 对杰志。 在联赛仲未取得入球和分数的香港 U23， 究竟可不可以在劲旅杰志身上取得零的突破呢？ 11月13日星期日下午5:50，东方队标准流浪。 势均力敌的他们，到底哪队可以取得今场的胜利？ 香港超级联赛，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已故嘅音乐人 Juice WRLD 再加埋咧，好精彩，成日笠住呢个棉花糖咧，喺个头嘅 Marshmallow 啊，呢个礼拜先入榜占第十位，有呢一首新歌 Bye Bye。 All right, Mellow made it right. Bye bye, bye bye. Oh my, get out.Said why? Mellow made it right. Hit it with a bye bye, bye bye. You're out, you're mine. I'm out of. You're out of line. Stays dark outside, even when it's daytime. Lik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See you later.Girl, I got a question for you, yeah, I need a favor. Turn yourself back to a demon, I'm a demon slayer. Hell proof to the core, take me to your lair. 近排咧有一位嘅即系 rapper 啦 ，Take Off 嚟自 Migos 嘅朋友都因为枪击嘅事件而离开人世。其实 Juice WRLD 都系啊吓 ，Marshmallow 同佢有合作 ，Bye Bye 呢个礼拜先系榜占第十位啊。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0日星期四嘅骚动音乐， 星期四啊嘛，系啱啊啱啊啱啊！ 做乜嘢你呢排啲日夜颠倒啊，系嘛？ 系啊，日夜颠倒，啱啱讲吓，啱啱讲个日夜颠倒嘅原因，好笑啊！ 讲啲都系关于其他时区嘅嘢先，咁啊，因为咧呢个。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咧，系已经接受公众投票噶啦。今届设有最受欢迎嘅十大国际金曲啦，最受欢迎嘅男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最受欢迎乐队或者组合，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咁啊，大家可以快啲上到去 rthk.hk 香港电台第二台网页嘅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俾你最喜爱嘅歌曲同埋歌手啦。咁啊，投咗票之后咧，就会收到一个验证嘅电邮嘅。你揿咗呢个电邮嗰个连结之后咧，你就正式投咗票噶啦。咁啊，投票嘅截止日期系去到20日啊。咁啊，大家快手啦，因为咧其实都。近排好多一啲唔同地方嘅單位都嚟香港開 show， 我覺得嗰個氣氛開始熾熱嘅，即係不論韓國啦嚟緊 Super Junior 又有啦， 住又會有機會見到年尾有 CL 啊、孝林嗰啲又有機會見到啦。跟住我覺得有一個好得意嘅，就係、是、之前咧，我想講就係、是我哋之前同阿 Paula 做訪問嘅時候咧，佢有提過一隊泰國嘅樂隊叫做 HYBS 啦。係。咁跟住然後佢上次推介完我之後，我都翻去 有聽下 聽下，我覺得啊都幾好聽 HYBS， 即係佢係因為佢都係唱英文為主嘅，所以冇咗嗰啲語言隔閡嘅問題嘅。如果唱泰文我可能會跟唔上嘅，咁佢唱英文咁我舒舒服服超超地兩個男仔嘅一個組合，咁我幾好聽啦。跟住原來佢又最近嚟緊會嚟香港咁，我覺得哇嗰、那個氣氛真係似咗好多。 係啊，就算喺呢個電子音樂界都係啦，即係雖然咧本身Hardwell 啦，即係本身佢定咗香港會其中一站啦，咁但係後屘我諗早一個月大家其實都留意住，跟住就掹走咗香港嗰站啦，變咗台灣啦。咁因為係啦，即係二月可能即系搞唔切啦， 啲期啊， 系啊，咁即系嗰啲叫咩防疫措施，令到佢啲期咧搞唔掂啦。咁但系譬如早一两个礼拜，上个礼拜到已经有讲Alan Walker 会嚟啦，一月份系啦。咁而家大家都系等紧个详情公布，因为系咁样嘅，到未到最后一刻，你都唔敢去 系嘅， 觉得一定搞得成。 等佢 confirm 咗佢有个消息出咗嚟嘅时候，就冚冚声噶啦，会开始。咁Alan Walker 而家 walk 到去边啊？ walk 到去 Alan 嗰度。 废话之王， 系啊，跟住亦都知道开始陆续见到因为其实除咗佢哋搞一啲专场啦，即系譬如 Alan Walker 自己搞只世界嘅一个 tour， 然后去唔同嘅城市、唔同地方去将佢自己个 set 嘢去玩俾人睇，就唔系一个好似音乐节咁样嗰种啦。咁另外亦都其實有啲 club 都會開始陸續請翻啲外國 DJ 嚟，因為以前都有嘅，間唔中，因為譬如 Alan Walker 上一次嚟2017年嗰次咧，佢都係嚟香港一間 club 嗰度做表演一個鐘一 set 咁 啊，正喎！ 嗰次我都想睇，因為仲要2017年嘅時候，即係5年前啦，嗰陣時更加係佢嘅名氣同埋嗰個熱度係比而家更加勁啊！ 係咪會有 Faded 咁樣？ 係 DJ Faded 啊嘛，人稱 DJ Faded， 佢首歌叫 Alan Walker 啊。啲人成日捞你，系啊，同埋因为基本上佢除咗飞特之外，好似大家都唔知佢仲有咩歌咁啊。 我呢啲人系咁肤浅嘅，我净系识飞特啫，因为我最熟悉啦。 仲有一只其实应该都知飞特跟住接嗰只歌咧，Sing Me to Sleep 咧，其实大家都应该要识嘅。点解应该要识咧？因为 MV 系香港拍嘅。 哦， 咁所以你会睇到外国音樂團隊個鏡頭點樣樣去影你香港？我覺得呢個大家係值得睇下。 多謝你推介，我一陣翻去睇一睇先呢個。 嗰隻歌都好似2016定係2017年啊，就係接住 Faded 之後。 對唔住，咁啊嗰幾年其實又有好多嘅，即係滿島光又嚟香港拍 MV 咁樣。 係啊，咁我仲好記得啊，嗰陣時 Alan Walker 嚟嘅時候咧，我好想去睇啦。但是好可惜佢你知呢啲一定係夜晚起碼12点打后啦。 啊、你啱啱先起身咋嘛嗰啲时间。你扮咩啫。 夜晚12点打后啊。 係囉咁咪係囉。 我啱啱先起身。 你最精神就係呢啲时间嚟㗎啦，你扮咩啫。 但係个问题係你当佢礼拜四夜晚啦，即係礼拜五凌晨啦，即係你当今晚星期四嘛，你当今晚12点。 今晚12点就喺今天开始啫。 係啦，咁佢就会演出啦，之后前係有其他 line up 啦。但我听朝要返封锁范围， 咁冇办法， 仲要系封锁范围， 咁真系冇办法。 即系如果你 咁、你上次就 miss 咗啦，所以 其实嗰时好好嘅，嗰时有同阿桂花田同埋曾志豪做啦，嗰阵时夹佢哋，咁啊，跟住我同我哋讲，即系讲开嘅，咁跟住我唔记得点解会讲开啦，跟住阿田同我讲话，嘿，你去睇咯，我哋两个做得啦，星期五嗰日，你想睇你就去啦，咁因为佢知我中意呢啲，或者知我中意去玩啊，去听歌咁，佢唔紧要啦，一集半集啫嘛，咁样，即系佢非常之好，佢宁愿两个人做三个钟嘅风骚。 最后经历咗咁多年之后，你终于揭发咗，原来你嗰日唔翻工系去咗睇 show 离晒谱。 然后最后我系话唔好啦，我唔想影响到。 O、okay, K， 算你乖啦。 系啦，即系我最后系放弃咗我觉得唔应该嘅，即系我同埋临时先知道你咁得两个人做，唔系咁好嘛。 咁你睇下今年嚟紧有冇机会咯？ 好想 嘅时候。 系啊，即系我 谂佢唔会撞到苏栋嘅时间嘅。 骚动五至七，佢冇理由咁早啊！就算呢啲钟数，佢都应该暖紧场啫。 好难讲啊，唔系因为佢嚟呢个，佢唔喺 club 里边啊嘛，佢可能喺机场啊嘛。 哦、 我当你机场八点啊、哦，我七点 即系嗰啲 festival 嗰类。 唔系啊，佢自己一个专场嘅 concert、 哦。OK。 哎呀，唔知啊，到时再算啦。但系咧，讲起我就谂翻起当时风骚发人嗰个古仔咯。 唉 ，miss 咗一定要补翻啦，今次。 系啊，即系呢一啲咯，跟住系咯，我都见到陆续都会，因为我觉得呢样嘢都几紧要嘅、嗯。嚟香港，即系譬如我唔讲整个 pop 先啦、嗯，我净系讲喺电子音乐嗰度啦。因为一啲外地嘅音乐人，其实佢哋嚟香港，哪怕只系喺间 club 里边佢玩其中一 set 咧，以我嘅认知，其实系一个颇健康嘅交流嚟、 嗯。 因为你会睇到人哋个团队点样样去运作一样嘢、 啊啊， 真系好细眉细眼嘅啫、 啊。 即系譬如、哦、我今晚我系一个国际 DJ， 我嚟打呢一 set， 你睇佢点样准备啦，或者佢侧边嗰啲人点样样去 set up， 或者要点样样，你可以大概知道咯。 嗯嗯 即系有权佢冇嘅，可能真系好 casual， 哦插个 USB 打咯，咁跟住打完就饮啲酒走咯，咁、啊、可以系咁。但系同时特别如果佢系搞一啲好似大型嘅 show 啦，你係可以睇到佢哋 成個營運嘅方式。 呢個係一個交流，同埋你真係嗰個人動咗喺度，你可以同佢傾偈嘛。 係， 因為香港 咁犀利嘅，你可以同佢傾偈。 我唔得啦，但嗰度啲得嘛。即係譬如我認識有一啲嘅club 嘅 DJ producer 啦，咁佢哋係駐場嘅，咁但係佢會最即係今年都啱啱即係有出過一啲作品咧，就係同一啲外國嘅 producer 咧去合作出一首歌。咁點解促成合作？就係當時佢去咗呢個地方。做一個 guest DJ， 咁你前後會傾偈，音樂交流係好基本、好正常。咁跟住傾下傾下，交換咗 contact， 啱傾啦。咁跟住就哦，不如一齊做隻歌啦。咁樣咁呢一啲就係即係外地嘅音樂人啊，或團隊，同埋可以嚟到香港，我覺得係好緊要嘅一樣嘢。咁你有嘢困啊嘛，即係唔 guarantee 一定有嘅，但佢有咁樣嘅可能性。 有機會喺度交流咯，即係正等於我覺得之前我哋蘇棟都做過一啲訪問，就係一啲香港嘅音樂人，就係、是。即係點樣可以同一啲外地嘅musician 去musician 音樂人音樂家係啦樂手係啦咁樣去有啲嘅連接就係、是、連結就係、是、可能喺一啲嘅演出上面可能睇完對方嘅一啲表演就可能行埋去同佢講我真係一路都好欣賞你嘅作品咁然後可能幻快突然間失驚無神就話誒轉頭不如我哋一齊你幫我錄張唱片啦，你幫我彈啦，咁樣即係好多時候嗰、那個緣分就係咁樣嚟咯，都聽唔少呢啲故仔。係 因為我聽另外一個朋友啦，即係亦都又係講即係電子音樂圈咧，即係我真係比較中意問好多啦。咁佢咧係之前可能你當咧喺內地嗰邊做多嘅、嗯，住喺內地啦。咁佢又講一個 point 就係一個地方，當佢封閉咗。即係譬如疫情關係封閉咗，冇咗頭先講嗰種同海外嘅交流嘅時候咧，係會影響到嗰個被封閉嘅地方咧一啲文化嘅發展嘅。點解咁講咧？就係電子音樂為例，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音樂類型，我哋成日都會講啦。係咁，究竟邊一啲嘅音樂類型佢係喺呢一刻會流行緊咧，或者會受嗰個地方嘅人歡迎咧？如果佢封閉咗嘅話咧，就係、是、只係喺呢個地方裏邊。我攞翻香港為例，譬如香港封閉咗，咁你香港。嗰、那個流行嘅咧就係香港人嘅 taste 啦、 嗯， 即係嗰啲人中意啲乜嘢，咁就係、是、 大概會停留咗喺一個階段入邊、 啊、但係有機會你中意嗰樣嘢，可能係同外邊唔接軌嘅。咁、 嗯、 當然冇人話係錯嘅。咁但係當如果你本身嗰個 taste 嗰即係呢個香港呢個地方嘅人嘅 taste 嘅接受本身就係透過交流啦，透過互動啦，然後去培養同成長嘅時候，你一甩咗咧。咁你就會慢咗，同埋你嗰樣嘢會落後咗啦。咁佢話當時喺內地就係因為當 cut 曬啲外地嘅 DJ 嚟內地做 show 嘅時候，咁啊帶唔到外邊啲嘢入嚟啦。咁裏邊嗰班人咁咪自己繼續做自己嘅音樂咯。所以變相咧，嗰個音樂主導嘅方向嗰啲風格咧，係變咗唔好聽嘅。 嗯， 唔好聽啦， 或者係可能停留咗喺一個階段。 嗰個 quality 啊，或者嗰啲風格上面係甩甩地嘅咁樣。咁呢個就係嗰個影響咯。當你用咗可能兩年嘅時間，你封閉咗啦，你要之後再 pick up 翻，你會發現我開翻個市場嘅時候唔同咗咯、嗯。你喺你自己個地方盛行嘅聲音，同你想揾人哋嚟嗰啲已經唔同咗，唔對口味嘅時候， 其實即係冇話高低啦，咁但係你想揾出邊啲人入嚟玩，但係佢玩嘅嘢原來唔係你哋裏邊中意嘅嘢咯，咁嗰樣嘢你咪甩咗咯。 係，即係或者可能對於佢哋嚟表演嘅時候，都多多少少會帶嚟一啲影響咯。即係可能佢已經冇咁熟佢哋玩緊嘅一啲潮流啦，或者冇咁熟佢哋玩緊新嘅一啲作品啦。咁當然網絡，我覺得係打破咗呢個界限嘅。即係我亦都深信，打個譬如你頭先用電子音樂為例，咁我覺得嚟緊可能一啲 pop 嘅artist。嚟到香港，咁你唔会话大家突然唔熟紧，而家国际之间唱紧啲咩歌啊？红紧一啲咩歌？啲韩团系有啲乜嘢劲嘅地方？即系大家都会有翻个气氛喺度聚焦啊嘛。只不过可能嚟到香港，大家突然间我要温熟温书啦，我要去温定佢哋啲旧作品、新作品，然后去睇佢嘅 show 嘅时候，咁可能嗰一排嗰一啲歌咪会又再 hit 翻啲咯。 系啊，不过我大家睇个 show 都会知道，就系真实睇同埋净系网上面，即系佢一定有少 delay 啦，嗰个体验又唔同啦，咁样 唔同嘅。 系啊，所以而家能够慢慢开翻，但系会令大家开心嘅，因为你始终有时你上网睇，你话如果你好多资讯或者你识得当地语言，你咪可以知道第一手噶咯。如果你要睇一啲媒体翻译啊，或者你慢少少啊，咁你要在坊间找，咁系会，我觉得 系 有嗰种 delay 喺度。 我同意嘅，即系等于就系攞翻我头先嗰对泰国嘅乐队为例咧，即系可能佢唔嚟香港开 show， 我唔知道原来呢一对乐队已经喺泰国系好红，甚至乎喺国际间已经系好红啦。因为好似系一个叫做肯定嚟嘅，即系佢哋有能力。可以有一個 fan base 去到唔同嘅外地去開 show 嘅時候，你會覺得好似係一個肯定。咁呢個人佢嘅成功係有個原因，可能佢國際間係真係紅緊呢樣嘢，或者係潮流緊呢一種嘅聲音。咁你咪會突然知多咗呢一啲咯。咁如果可能一路少呢啲嘅演出嘅時候，你變相就少咗接收呢啲資訊咯。你可能未必會知道到底有邊一啲嘅單位，有邊啲嘅樂隊喺唔同嘅地方有佢哋嘅 fan base 喺度咯。 所以嘅即係你，譬如淨係講聽歌啊，你正常我淨係聽嗰首歌，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噶啦。 係 㗎。但係你令你愛上佢咧，可能真係因為你睇咗佢現場演出， 係 嗰樣嘢吸引到你。因為一首歌其實有陣時真係未必能夠完完全全咧可以。俾你知道曬嗰個人啦，嗰隻歌啦，背後所有嘅嘢，就好似呢首作品一樣，你係要真係跟曬佢個 MV 啦，跟曬佢個 social media， 甚至乎聽埋喺訪問裏面佢嘅解釋，你先知道成個 full picture 係點。有 Yan Ting 嘅新歌叫做《意外現場》。 我也許極度愚笨，愚笨，然後再自信，我應可強忍，可強忍。当你这个聪明人不安分，你也许自问无憾无憾，然后才自觉你该不再等，不再等。和另一位透明证实快乐亦算应分。意外现场，人类智商总都不够高，谁都无处别要讲今天你常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扮傻，换太多可讲面段海看，成为经典配角，谁舍得醉汉，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也许自愿沉默沉默，然后才念你，妄想可放心，可放心。走上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你也许受着惩罚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补缺失补缺失。回复一双好友，证实我们未多荒谬，能后悔的总都不够早，谁先成了歹徒，别 准得像我，仍想找线索，令我欢笑痛楚，跟谁度过之后别太清楚。多恐慌都不用被采访，如难堪的是你，何必安抚我？有过几趟爱恋，几场劣作，讲不起最初。 唔知冇新闻之前听过有周恩廷嘅派台作品《意外现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宣布放宽部分防疫措施，下个星期四起生效，包括重开政府辖下的露营地点和其他室外康乐设施。政府将顾客一般会佩戴口罩的处所内主动查核疫苗通行证的要求改为被动查核，例如游戏机中心、发型屋、公营街市等。进入场所的时候只需要扫描安心出行。至於主動查核的場所，包括餐飲處所、酒吧酒館、健身中心、公眾溜冰場、電影院、美容院、夜總會、卡拉 OK、體育場所和公海遊等。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在記者會表示，若果市民持有黃碼，可進入被動查核疫苗通行證的處所。另外，室外運動處所的公眾席和馬場的室外範圍，當局將容許飲食，表演場所同樣會容許飲食。本港新增5697宗新冠病毒確診，輸入個案佔495宗，多9宗死亡個案，第五波疫情累計10288名患者離世。7間安老院和3間殘疾人士院舍共11名院友確診，34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577间学校共呈报826宗个案，涉及671名学生和155名教职员。4间学校共4班需要停课7日。据了解，将军澳蓝田隧道暂定在下个月11号开通。将军澳蓝田隧道的项目长约 3.8 公里，东面连接将军澳宝顺路，西面就同启德发展建议的 T2 主干线连接，其中大约 2.2 公里是隧道。将军澳蓝田隧道连同建议的 T2 主干路和中九龙干线将组成6号干线，连接西九龙和将军澳的东西行快速公路。當局早前說，將軍澳藍田隧道和跨灣連接路的工程已經踏入最後階段，兩個項目預計在今年12月同步開通。今個月20號舉行的公益金80,000行的路線會途經仍未通車的將軍澳跨灣海上高架橋和將軍澳藍田隧道對出的部分道路，全程約6公里。有區議員認為隧道通車之後相信可以改善區內交通。美國總統拜登表示，期望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討論包括台灣在內的各項議題，屆時希望劃出各自的紅線，但是強調美方不會作出任何根本性的讓步。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中美兩國元首通過多種形式保持經常性聯繫，中方重視美方提出兩國元首在巴厘島舉行會晤的建議，目前雙方正就此保持溝通。趙立堅強調，美方應該停止虛化、掏空、歪曲一個中國原則，確守尊重他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干涉內政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回到中美三個聯合公佈和一個中國原則。趙立堅說，美方應同中方雙向而行，妥善管控分歧，推動互利合作，避免誤解誤判，推動中美關係重返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天氣方面，

新神，见你好嘢都仲上线，做贼嘅你。 波成，你唔好以为人系得日头先忙先得噶，翻工系忙嘅，但系夜晚翻到屋企都唔见得好得闲嘅咋，有好多嘢要喺屋企慢慢逐步逐步咁处理嘅。 没有吹逼气炸，光多么可怕，黑仿佛不太差，要扮作倔强的我，脆弱已被上锁。当凌晨泪继续怎么痛楚，心酸分开崩溃像吞落寞，我这么的破碎，孤光怎么允许躲进漫黑轮回漫居，我是谁不安忍住心里，天生太敏感躲不对，没法安睡，没有掌声公告，亦没有挖苦倾诉，一千种恐怖，黑仿佛不太早，我没有被你识破，谁若已被上锁。 得二十四小时，但可能你有好多嘢都会分配咗喺工作度啦，翻到屋企可能要拖下地啊，执下衫啊咁样。唉，晚睡症改不了啊，有曾若华嘅晚睡症。 我要世俗些吗？这就是现实。我要世俗些吗？不心底有不甘，跟他三步都要有好吗？人设的体温不需指引，我要世俗些吗？我要吗？黑房自言自语倾出困惑，听声音多亲近如替身。Oh, don't think too much， 打机解有自由的部分。Oh, don't think too much。情人来故意一亲，问题不要问。Don't think too much， 偏偏我拉扯过，想捉我内里真相。Oh, don't think too much， 怕进退为艰吗？我竭力前行，怕进退为艰吗？苍生仿似走失，担当出口之处我懂吗？无法自解困，只得拉近

是自然，还是太激起，想心在暗自细微，死心亦暗自他地，自论戒掉这种循理，自愈还是戒不走你，欣赏让故事结尾。 有伊人陈卓贤《地球上的最后一朵花》，同埋啱啱听过有张文山《自生自灭》。 之前听过有 By Jack 日出的缺口。 人赵立坚回应时批评家方有关涉华言论违背事实，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经向家方提出严正交涉。赵立坚说，制定所谓印太战略是家方自己的事，但不管提出怎样的地区战略，宗旨都应该是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保守冷战零和思维挑动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的做法不得人心，亦都不会得逞。当前中加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两国关系何去何从，关键在于家方能否回归理性务实轨道，客观公正看待中国。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日间炎热。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粉岭公路转车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另外，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同埋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凤舞街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繁忙，龙尾接近纪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落去宏照道的支路仍然是车多繁忙的，龙尾接近观塘码头。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这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车多繁忙，龙尾都是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啦，龙尾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锦田公路近石岗菜站来回方向仍然是多车的，去屯门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去加龙片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安定村。另外，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深茂坪，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我是 Leslie 姜丽文，对我影响最深远的是宇多田光，知道他16岁都是自己写歌，即刻觉得很 inspired， 很想试埋这样嘢。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听不到，看不清，还要行动不便，这一切都无了李敏儿沉醉在艺术创作。 佢話其實畫畫可以即係幫我自己嗰陣時，譬如可能有啲咩壓力啊、唔開心嗰啲，我咪可以減翻咯，等自己舒服啲啦。 佢由繪畫到各種各樣嘅手作，幾乎都係無師自通。星期六晚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文教組製作《四通八達》，一齊走入敏兒嘅藝術世界。 Hanson， 今日呢位嘉宾咧，今年做新人，听讲咧佢都几多担忧，俾啲鼓励佢啊！ 嘿，男人担忧嘅通常都系两样嘢嘅啫，我送呢样俾佢，啲钱系会继续嚟剪风。 我想问，咁另一样系啲乜嘢啊？ 我哋松音乐今日嘅嘉宾系 Andy 黎展峰嘅，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系啊，这个礼物希望你中意啊，啲钱系会继续嚟。 我想问，波成我哋过年啊咩？ 唔系，唔知点解 十一月啫， 冇啊，呢啲嘢年中无休噶嘛， 都啱嘅，都啱嘅，尤其年尾啊嘛， 系啦，所以我嗰时一谂嘅时候，唔知点解脑里边谂起呢一句歌词啦，即系诶，钱会继续嚟呢首歌嘅歌词， 证明你个人市侩咯， 系啊，即系有咩最紧要咧？最紧要赚到钱啊 嘛，人哋讲梦。想噶嘛？你讲呢啲， 咪都要食饭嘅， 系咪啊 ？OK， 啱嘅， 系啦，因为知道今年你做新人嚟到，而家有第二首作品出高啦。咁、其实喺而家到都年尾啦，即系呢一段新人嘅阶段，你自己嘅感觉系开始适应到啊，定抑或都仲系好似即系当初出道嘅时候第一首歌嗰啲好多纠结啊，好多谂嘢啊咁样噶。 其實是開始適應的，因為我覺得最一開頭呢是未回魂，即是不識怕這樣的，或者不識緊張的。其實出這一隻歌 是更加緊張咯，一開始即可能因為慢慢就知道、這個行業裡面自己需要做些什麼，這樣就多了很多自己的想法，這樣變相慢慢去適應這樣。 嗯，那我想知道在你入這個行業之前同你即同現在入了之後呢、那個分別你自己覺得是不是都幾大？ 我覺得個分別是我有好多嘢冇諗過，原來入咗行之後有咁多其他嘢要做。 例如係啲咩呢？ 例如係 會收啲咁嘅禮物啦，咁有啲節目送啲咁嘅， 要應付你啲主持送埋啲咁嘅禮物啊！我先慘啊！ 梗係唔係啦？我呢啲都係心意係搭救 啊！識講嘢啊！識講嘢！識講嘢啊！ 我諗最主要係即係我可能以前覺得哦，歌手唱歌咯，跟住即係執正啲啦，外形咁樣。但係其實入咗行之後，發覺唔係，其實我係要識得 promote 自己多啲咯。 嗯， 係啊，即係唔係單靠可能話我哋平時公司俾嘅一啲 promotion 嘅方法而去做，而係可能因為而家 social media 太過容易去接觸大眾，咁其實自己其實可以做多好多嘢去 promote 自己個人設啊、性格啊嗰樣嘢。咁所以呢樣嘢係我冇諗過嘅。係、 哦、 啊，一入到嚟開頭係更加覺得哇！原來是要咁噶，我真係唔知唔識咁樣咯。咁所以而家係慢慢覺得喺呢個行業，如果要去熟習啊，就係要喺呢啲方面度再加深啲啊，去真係學咯。去嚇、有啲前輩係可能玩，譬如玩 social media 玩得好叻嘅，咁都係學佢哋參考一下佢哋係啦。 係咪以前覺得歌手最緊要一樣嘢，唱歌唱得好 唱得好就搞掂？ 係啊，係啊。 咁但係喺 Andy 你入行即係正式成為一個歌手身份之前，因為即係你都係個後生仔。你以前是不是都熱衷玩social media， 定是其实真的入了行了先开始真的研究去经营自己的 page？ 以前都玩，但是可能纯是就咁可能抒发自己嘅感情啊、或者可能讲我自己今日做过啲咩啊咁嗰啲。但其实我而家发觉是需要同大众有多啲 connection 咯。即係可能因為自己係一個公眾人物嘅時候，咁人哋可能睇我嘅 social media 都想攞到啲嘢走嘅，咁就要係可能由大眾嘅角度出發多啲咯。即係可能諗下原來大眾可能呢樣嘢佢都會有共鳴嘅，咁睇下大家點樣去回應咯咁樣。 有冇話邊一啲 post 嘅印象記得係、呢個 post 嘅方法或者個 approach 咧，就係我學習咗或者參考咗一啲即係話 social media 好叻嘅人嘗試有一個轉變嘅 post 咁。 轉變就是有一個 post 是我染完髮之後出的一個 post， 咁嗰個 post 是我去過一個 event 嚟嘅，咁係一個酒嘅品牌 event 咁樣嘅，咁跟住我就出咗一個 post 啦，喺出個 post 之前諗 caption 咧，我都係純粹會諗啊，我會唔會就咁打翻啲可能嗰個酒嘅品種啊，有啲咩特別啊咁樣啦，跟住諗諗下唔係，其實 如果我就咁打呢啲嘢，其實唔使我出都得啦，即係揾另一個 artist 出，其實佢哋都即係大家都係打翻同一樣嘢。咁我諗自己有咩特別咧喺呢張相？咁我諗起，哎，我啱啱染咗個新嘅髮色，咁， 哦， 所以咧，我即刻上網揾下嗰個品牌 係 係咪法國嚟嘅？原來真係法國嚟嘅喎！ 哦，我驚到個食字啊！ 係啊，驚唔到喎！ 髮色同埋法國 係啦，咁咧， 哦， 跟住咧，所以我嗰個 post 咧，重點嘅一句咧就係，是。咩 发色名酒以身发色， 系 我见到个 hashtag， 好嘢，好嘢，好嘢， 系啊， 所以点解 Andy 系 artist 就系咁解咯？ 哇，你啱啱咁样讲 嘢喎， 啲， 啊 這個，钱就陆续有嚟啊 ！OK，OK，OK， 咁有冇发现即系，咦，谂通咗呢个方向，原来自己啲 post 可以咁样玩啊，或者即系有啲食下字搞下 get 啦，即系真系开始发现，慢慢有一个好似好咗反应啊，或者可能同一啲嘅乐迷啊，同一啲朋友，即系嗰个互动。engagement 係真係多咗啲喎， 有啊，即係佢哋會即係慢慢可能大家睇到你個性格係點啊， 嗯， 然之後又覺得，咦，好似幾得意喎，佢哋都會即係有啲可能會有啲 emoji 啊打下咁樣，咁就我覺得係幾得意嘅互動咁樣。 係，我想知道，因為 social media 會展現到自己嘅一部分啦，冇，嗯，辦法全面啦。但如果要你去形容你自己啦，你自己覺得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去俾人知道咧？即係之前可能大家會知道，嗯，哦，以前讀體育嘅，好 sporty 嘅咁。嗯，仲有冇一啲嘢其實係關於你自己，你都想俾人了解？其實我都係咁噶。 嗯，我諗係感性嗰一面咯。 O K， 可能比較少少展現嘅，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幾典型嘅雙魚座。 哦， 係啊，會極度即係可能講就係多愁善感啲咯。係啊，咁我係嗰啲夜媽媽真係會自己一個喺床就喺度諗好多嘢嗰啲人嚟嘅，係啊，咁我就呢一面就冇攞太多出嚟俾大家睇，因為我都唔想好似我太多感性嘢，好似會影響到其他人咁樣。咁但係其實可能我表面上就係會比較 sporty 或者陽光少少，但係即係內裏其實都會有時係有啲位自己就會有啲感情咁樣。 係，例如會諗啲咩嘅點啊？即係可能諗翻最近期，其中一個你諗嘅嘢係啲咩咧？ 我好多時會諗將來發生嘅嘢咯。 嗯， 係啊，會 expect 可能究竟我應該點樣行咧？應該要做啲乜嘢咧？咁樣咯。同埋我諗最 mainly 可能而家諗就係、是。都是計劃咯，都是計劃來年嘅嘢咁樣咯。咁，但係慢慢其實就理性啲嘅諗就係、是，其實諗咁多做咩啊？即係你機會嚟，你慢慢好好把握咯，或者係即係總之係盡力做好佢啦，順其自然咯啲嘢係啊。 咁但係嗱，頭先你講嘅嘢都係同一啲即係我諗係自己嘅前程有關係。咁，但係每個人咧好得意嘅，佢會幫自己去諗呢啲思考將來咧，佢俾個時間都係唔同嘅。即係有啲人可能係諗緊兩年後嘅自己，有啲人諗緊五年後嘅自己，有啲人可能已經諗緊十年後嘅自己。你通常自己喺張牀度瞓喺度眼碌碌咁樣嘅時候，係諗緊。即幻想嗰个画面系几耐之后？ 听朝嘅自己， 听朝我咁好近 啊 ，OK 啊， 好近啫。 听朝开工啦，咁 啊，几多点起身，起唔起到身，食咩早餐，饮咩咖啡咁样。 最紧要屙到， 都要嘅，都要嘅，身体 健康， 身体健康系。 其实唔系嘅，都有谂系，即系可能都几多嘅，即系短期又有，长期又有，中期又有嘅，即系就系乜都谂咯。 嗯， 系啊，始终即系比较。就是有好多諗法喺個腦入面，係啊。 有冇一啲嘢你自己好希望 achieve 嘅？即係撇除任何佢可唔可能啦，純粹個人想嘅啫。有冇一啲目標希望達成到咁樣樣嘅？ 最而家我就其實我最想就係出一個自己創作嘅作品。係因為我覺得即係始終如果自己有一啲感受，都想可以喺作品同大家可以 share 到咯。係啊，咁但係我有時咧。好搞笑，即系我有时就系一感性起上嚟咧，有时我写嘅嘢咧系好比较 sad 啲嘅，咁啊暂时我又唔想太过有呢一个面向俾大家睇到， 但系你 系 有写低嘅，有冇得读少少嚟听下？ 哦，唔系，我系曲嚟嘅， 我以为即系有睇啲 notes 嗰度有写低 drop 低咗啲 point 啊， 系啊，以为。 未， 所以如果自己創作嘅話，你會覺得入手嗰個方向係喺個曲嘅旋律嗰度開始 先。我係曲嘅旋律開始嘅。 有冇話點解會係由呢個去做切入點咧？即係有啲人會揀文字啦，有啲音樂啊成，但你就揀咗曲開始咧。 因為可能我自己本身聽歌，我都是主力是由 melody 開始聽，咁因為我覺得melody 嗰個走勢都可以影響到大家對於嗰隻歌的感受咁樣嘅，咁、所以我就偏向比較係就算創作都是由 melody 為主咁樣，係啊，同埋我就都係啲歌詞嘅話就。應該我未去到咁高深嘅嗰啲字眼寫到，所以我都係暫時都係主力係由曲嗰個方向發展先。 咁係自己哼咗一啲嘅旋律錄低啊？你話係真係可能攞一啲 program 去砌啊？定係可能 都有 嘅， 都有係。我就係彈琴嘅， 我本身有彈， 係啊，但我都係自學嘅。我係大學嗰陣唱歌咁，跟住之後有一段時間就覺得。不如揾啲樂器玩一下啦。咁 自彈自唱覺得好似好正。 係啊，同埋又好型啊嘛，即係始終大學嘅時期都想參一參噶嘛。 所以參加比賽又可以淨係唱之外彈。 嗱，證明成功啦，而家出到嚟啊，冇錯 啦。咁因為你話你自己聽歌都幾中意聽嗰個旋律啊，咁有冇一啲類型嘅音樂或者某一啲嘅音樂人嘅作品你自己係特別喜歡㗎？ 其實我自己。本身偶像是林俊杰的、是的，因為 我自己本身我覺得他那個即是他叫做都實偶派這樣，那我是 很想是向那個方向走的，是的，還有他是即係同埋佢嘅 live 嘅表現係我不斷去學習緊啦，去作為一個借鏡咁樣咯。 咁自己中意即係唱歌嗰樣嘢係咪都真係關受佢影響事宜，跟住開始參加多比賽啊？定話其實係個次序調翻轉，開始唱，跟住再發現到佢咁樣樣噶？ 應該係後者，因為我如果你話我細個就冇乜好特別聽其他地方嘅歌嘅，即係主要都係本，因為我屋企人聽開本地，咁我都係聽佢哋播，咁我先聽嘅啫。細細個都唔會無啦啦上網揾咁樣，咁我聽佢播，咁去到真係大個自己唱歌唱多咗就。好奇咁啊，聽好多其他地方嘅。我記得有一排，即係中學嗰排係成日聽 K-pop 啊嗰啲嘅。有一段時間好中意 K-pop 嘅，我就直頭走去買演唱會少女時代睇睇、 哦、 位 正， 由最尾嗰度去到人哋元素嗰陣企到最前， 正 係啊！因為唔知點解喎，你係會即係有啲人係你係好 high 咁舉手喺度一路吞得。你慢慢就會吞到 佢好前面。 呢一招好啊！呢一招， 點解我企到咁前嘅？咁 係係啊！哎呀！ 咁我嗰陣時中意有冇直情喺跳舞方面自己都會研究下玩下咧？ 我有一次直頭同個跳舞朋友，喂，可唔可以教我跳啊？咁樣啦。咁自此之後我就冇再跳過啦。 點解咁大挫敗？因為其實跳舞係即係好多人都話練啦。咁你係第一次個挫敗大成咁，係因為你發現冇時間練定係點先？ 可能我自己覺得跳得唔好睇咯，即係對比起唱歌方面攞唔到信心， okay, 所以就冇繼續發展落去啦。 即係專心做好作曲同埋唱歌呢個部分。 係啊， 咁唱歌嗰一樣咧，即係有冇去到一個咩嘅時候可以發現？咦，我唱歌都 OK， 我自己即係自己聽翻或者點樣，我可以有啲成績啊咁樣樣咯。 我諗係中學尾啊，即係可能中六。跟住甚至升到大學嘅嗰段時間咯，即係慢慢係參加多咗校外嘅比賽，唔單止係喺學校入面玩啦，校外嘅比賽，咁同埋有啲真係演出嘅機會，有啲商演，因為嗰陣都認識咗一啲，譬如嗰、那個，因為我以前住觀塘嘅，喺觀塘讀書嘅，咁、觀塘區有啲即係識咗啲朋友，咁佢哋都會邀請嘅，咁跟住就慢慢就信心大咗咯，咁就覺得啊，不如試下喺呢個方面發展， 咁都係冇去真係揾老師去學唱歌，定一路都自己研究嘅、 一路都冇。即係大學階段都冇，係去到大學畢咗業，真係畢咗業嘅時候，就覺得好似要衝破下啦，咁就又開始又揾老師。 哦，因為我覺得有時唱歌啲幾天分，因為中學階段大家都會參加歌唱比賽，大家都中意噶啦。但 好唔好都會去參加嗰種。 而當時大家應該都冇錢請老師去學噶啦，大部分都，但硬係就有一啲自學係特別好聽，有啲自學即係好似我呢啲嘅， 就特別 唔好聽啦。所以我就好奇，即係點樣會發現到，原來自己唱歌嗰樣嘢都做到咧咁樣咯。 因為後屘我諗主要係其實我想再穩定啲，真係想穩定啲嘅時候就要了解多啲唱歌。以前可以話係。 係玩嘅心態多啲咯。去到後屘係覺得，嗯，我要係穩定嘅行出嚟，要俾人係 feel 到，哇！你真係係想去做呢樣嘢嘅咁。 係 嗱，頭先聽你講到，即係因為你喜歡林俊傑嘅歌曲啦，都受佢影響好多啦。咁、其實林俊傑都比較多係即係一啲高難度同埋啲情歌飆高音嗰一種噶嘛。咁、但係暫時睇翻 Andy 你出道以嚟嘅作品，咦，反而係玩一啲輕快啲嘅嘢先，即係可能同林俊傑嗰種哇好深情嘅、好激動嘅嗰一種又有啲唔同。會唔會係即係喺一個點樣嘅考慮底下，覺得啊應該帶咗呢一面出嚟俾大家睇，然後先慢慢帶自己心裏面個林俊傑出嚟呢？ 我諗主要係我最開頭我同公司傾嗰啲歌嘅時候，我哋係由個性格同埋個人設行先，即係可能始終我就讀體育啦，大學咁啊，同埋我自己本身好鍾意 social 啊，即係同大家一齊玩啲，咁我就偏向係會陽光啲嗰一面，咁啊，所以就歌曲上面我都希望係用正能量啲啊，就輕快啲嘅嗰個曲風多啲咯，咁就大家會感受到個人設先咯。如果我始終我可能用一啲比較就係頭先講林俊傑嘅一啲 reference 嘅歌咁樣咧，就未必可能好符合我一開始個人行出嚟嘅嗰種性格咁樣。 记起偷偷的去找，在我身外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怀疑叫未来你在何方，很想翻起压力偏翻起喝水，明明裂碎碎到心内依然存在，走出生死以外发现活该，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改，要继续阻挡在人海，还靠什么找到爱？叫世界来漩涡，很想卷起美好，偏卷起暗黑，离合聚散，散到心内依然存在。存在太难流泪太应该，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在人海，谁教导我忘掉爱？从不怕自己将谁人推开，相信自己将从前抛开，美丽的祝福没了变做尘埃，纵好到末世更悲哀，遗失了自己可 有 Andy 之前 cover 翻施者泳儿嘅作品，叫做《所有遗失的东西》。 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5697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495宗，多9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0288名患者离世。7间安老院和3间残疾人士院舍共11名院友确诊，34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577间学校共呈报826宗个案，涉及671名学生和155名教职员，4间学校共4班需要停课7日。政府宣布放宽部分防疫措施，下个星期四起生效，包括重开政府辖下的露营地点和其他室外康乐设施。政府将顾客一般会佩戴口罩的处所内主动查核疫苗通行证的要求改为被动查核，例如游戏机中心、发型屋、公营街市等，进入场所的时候只需要扫描安心出行。至于主动查核的场所，包括餐饮处所、酒吧酒馆、健身中心、公众溜冰场、电影院、美容院、夜总会、卡拉 OK、 体育场所和公海游等。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在记者会说，若果市民持有黄码，可进入被动查核疫苗通行证的处所。另外，室外运动处所的公众席和马场的室外范围，当局将容许饮食，表演场所同样会容许饮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的同住家佣对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他正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进行家居检疫，期间在家工作。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表示，杨何培恩一直有定期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昨日傍晚采样的核酸测试结果为阴性，他今日亦都曾经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结果同为阴性，他工作时有佩戴口罩和遵守有关防疫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日间炎热，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ni 同大家跟进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咧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意外影响到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车多，龙尾上怡道。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泽安村。另外，七贤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有交通意外噶，龙尾而家排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跑马地北角方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隧港岛入口现在比较车多，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皇后大道东方向而家排到去小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九龙塘会。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龙尾顺利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young on， 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斌神，今日呢位嘉宾咧，今年做新人，听讲咧佢都几多担忧，俾啲鼓励佢啊！ 嘿，男人担忧嘅通常都系两样嘢嘅啫，我送呢样俾佢，啲钱系会继续嚟剪风。 我想问，咁另一样系啲乜嘢啊？ 咁啊，苏颂音乐咧继续有今年嘅男声人 Andy 黎展锋啦，咁啊嚟到你第二首作品咧，继跳之后有呢首 Too 高嘅，咁啊我哋两个都会先估啊关于呢首歌嘅嘢， 冇问题。咁啊我估先，今次 Too 高呢首歌咧，再次揾嚟耀辉老师啦，即系耀辉老师嚟去帮你填词，我觉得呢份词咧其实系周耀辉老师对你嘅一種解答嚟嘅，即係因為嗰種就係、是我覺得係喺傾呢首做第二首歌嘅時候，我諗你應該寫咗一啲對於人生或者好似你頭先咁講，對於將來嘅一啲諗法啊，或者一啲嘅期盼俾周耀輝老師，而佢亦透過呢一份詞，其實俾咗一個答案你，就係後生仔唔好諗咁多，唔好左顧右盼。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其實係透過一個咁樣嘅作品去你哋去溝通咁樣。 係，咁我估埋嚟再 key 咯。咁我都估喺呢首歌嘅嗰個音樂上面嘅，因為我覺得呢一首歌一個幾吸引嘅位置就係一個幾上腦一段電吉他嘅一個 riff 喺度重複，都係得得得得得得得。好啦，所以我唔哼啦，都係我只哼咗出嚟，發現我 完全你係咪哼緊第二首歌啊？你有冇記錯？ 總之大家有聽呢首就會知道一個好好記得嘅一個旋律啦。咁我覺得會唔會就係喺做呢一首歌去物色？一个边一个曲啱嘅时候就系、是、哦就系俾呢一段嘅一个电吉他嘅一个走法一个旋律吸引咗，咁我初头都唔知道，但系啱啱听你讲完话，你几着重听一个旋律嗰样嘢，我觉得呢个应该有机会啱嘅，即系真系呢一首曲嗰个电吉他嗰样嘢，哇好洗脑，好轻快，令到佢拣，不如呢一首攞嚟做第二首歌啦，咁好啦，咁你可以逐样揭，包括由词啊，同埋嗰个曲上面， 真系不得了，你哋真系。經驗老道啊，兩個都 好嘢， 中曬。 我係苦碌嘅啫，我哋五十五十噶， 我哋嗰啲大包圍戰又再次成功啦。 我哋喺呢個環節都崩潰過好多次噶。 咁但係先不如講下由曲開始講起咯。 曲開始。 最初收翻嚟點？呢個 demo 係咪即係好似波成咁講，即係一下就俾嗰個吉他搶到對耳仔咁樣？ 冇錯，係因為而家嗰個出嚟嗰個成品同 demo 都有啲唔同嘅。 OK， 出嚟嗰個成品係開頭係有啲好似嗰啲叫咩啊，即係有啲特效唔係嗰啲聲，即係佢係一啲鼓聲咁樣嘅。咁但係 demo 咧係真係一開始就係已經係個吉他咁樣，係啦。咁所以一播個吉他嗰下就已經聽咗一次已經記得，咁所以就喂係呢首啦咁樣啦。咁所以你可以話係因為呢個 melody 呢個 rhythm 去帶動我哋去揀呢一隻歌咁樣。咁所以後面即係之前同 Tommy 傾偈，咁佢都話其實係想 keep 呢個吉他 line 一路係大家就係記得呢、這個，咁就可以好 loop 咯件事。 係咯，因為其實上一首歌又係佢作曲跟住編曲，今次其實成個班底同上次都一樣噶嘛咁。咁所以係咪上次之後大家可以叫熟落咗，可以溝通多啲，變相去揾第二首你嘅歌嘅時候就可以有 有得傾啊，大家知道有咩應該留、 嗯。其實都幾緣分嘅、嗯，即係因為我哋開頭都有聽過唔同嘅 demo 噶，咁但係去到聽呢一隻，其實都係一個就係、是、緣分咯。因為本身 Tommy 我都問佢呢只歌點樣誕生啊，佢就話。其实我本身是想写给自己唱我本身想写给自己唱但是因为他就会定时定候订给 Agent 啦咁啊 Agent 就听听下呢隻歌好有 Andy 嘅画面就直接攞咗啦咁但是他是我问返 Tommy 他都好愿意嘅即是他都觉得是几有跳嘅一个延续嘅味道嘅咁所以就 OK 啦咁然之后就觉得是一个一致性咯，同埋即系呢只歌都系用翻同一个班底嘅时候，就会觉得啊，就好似只歌咁讲啦，一齐成长，大家一齐去跳出 comfort zone， 一齐去做呢两只歌咁样咯。 嗯，咁当初听呢个 demo 嘅时候，系咪里边都系即系哼一啲歌词，但系未有一个好实在嘅主题？点话？哦，佢都遗留咗一啲嘢，原来系可以成为素材，变成最后呢份词 嘅。有啦，就系、是、有啦。佢咧，其他嗰啲字咧，全部都系佢哼嘅。 是 唯独是 It's gonna be a long time to go 哦， 系啊，所以某程度上阿 Tommy 今次都好似有份填词咁样，系啊，一部分就系呢句。咁啊，因为其实佢就想呢一只歌系有一种系，譬如音乐会、演唱会表演嘅时候，大家一齐唱。咁、所以好似想呢一句就系当我递支咪俾人，人哋都可以接到咁嘅感觉。咁就所以咧，佢就话啊，不如我哋歌词上面可唔可以都 keep 住呢句啊？咁样咁啊，同阿周月辉老师倾完，咁周月辉老师都觉得哦好啊，咁就所以就呢一句系由 demo 去到而家制成品系最即系叫做本身已经有嘅 原汁原味 系啦，原汁原味嘅一段 系咁啊。而头先阿斌估嘅，即系啱啱都讲过周月辉老师即系沟通个歌词啦。咁啊呢一个佢估嘅，你又可以即系 elaborate 一下佢估嘅人， 因为我。喺呢首歌佢寫之前咧，咁我就送咗一封情書俾佢， 係 咁快，咁快啦！第二次，第二次寫詞就寄情信俾人，係 因為其實呢一封呢一篇嘢咧，就主要係講一啲我出咗道之後嘅感受，咁所以就有啲情信嘅感覺啦。咁其實我就drop 咗11個 point 嚟嘅 ，drop 咗11個 point 咁啊 ，elaborate 咗每一段都幾百字 咁。哇！ 係啊，因為其實我就講咗好多係我初入行，慢慢去感受咗好多唔同嘅嘢，咁啊 drop 低咗之後寫俾佢，咁然之後可能就係佢就覺得哇，你諗咗好多嘢，咁就不如唔好諗咁多啦，咁樣係啊，佢都冇特別去。回复我， 系佢直接用份歌词回复你， 真系用份歌词系啊，直接掉份词啊。咁所以其实有时我都有谂过，会唔会同我谂嘅唱法或者我谂嗰篇歌词嘅 message 系同周月辉老师写嘅系唔一样咧？其实我都有谂过呢样嘢嘅。咁但系冇咯，就系唱咗先啦，咁样咯。 咁嗰十一个 point 有冇其中一个例子系可以 share 到你同佢讲咗啲咩？ 有我主要就是最深刻的就是话要相信自己，即是可能有好多时出咗道之后会慢慢有时会唔记得咗当初点解自己想入行，即是好似会觉得就是可能你同大众沟通多咗嘅时候，你会唔记得咗自己嘅有啲諗法，咁但係慢慢我就会知道哦，其实我要攞返最真实嘅一面俾大家睇咁样，咁所以相信自己我觉得係呢一隻歌其中一个好主要嘅精神囉，即係就係你相信自己选择嘅嘢，咁你慢慢去做，咁去到某一个位，即係你做到又好做唔到又好，適合你又好唔適合你又好，咁你再去转其实都唔係咩问题囉，咁所以係享受当刻自己嘅选择。 咁你嗰阵时，即系你谂翻最初想要嗰样嘢系咩嚟噶？即系或者因为咩而开始嗰样嘢？ 我谂系好纯粹嘅一种做音乐嘅快乐咯。系啊，可能好多时，喺出咗道之后，会谂好多音乐以外嘅嘢，而唔记得咗我唱歌嘅一啲快乐，同埋再加上可能我自己。录第一隻歌嗰阵好唔适应个人，系啊，就会变相我会觉得变咗系，即系好有难度啊件事，会唔会用一个好享受嘅心态去做咯？咁啊，慢慢发觉其实唔可以用一个咁嘅心态去面对， 我想好奇一下，探讨深入少少就系，其实 Andy 你自己觉得自己算唔算系一个心急嘅人？因为头先我听你去讲咧，就系、是尤其入咗行之后，会有啲嘢会谂啊，谂翻当初入行嘅一啲愿景啊。但系即系对于外界可能觉得，咦 ，Andy 系第二首歌啫嘛，即系其实系好新嘅，大家对你嘅形象、面孔嘅声音都好新嘅。 呢、个问题似系可能出咗到几年之后突然之间会中镜嗰种， 系啦， 好多人都有咁样同我讲，即系我记得，诶、你出咗到半年啫嘛，即系唔会咁快有咁多感受啩咁样咯，都好多人。但我都絕對可以話我係一個好心急嘅人，因為我都好想好多嘢都好快做好嗰啲嘢嘅，係啊，咁即係我覺得呢個會唔會可能係即係本身同我性格，我自己好中意即係我中意體育啊，玩體育啊，就係好中意不斷去練習啊，去衝啊嗰啲感覺咯，係、啊，咁就都心急噶，都。 有冇同啲同事可能都分享下？死啦！點算？我點樣可以即平？其實我覺得做藝人咧，或者做歌手咧、其實有一樣嘢就係平衡自己嗰個心理同嗰個心態係好緊要。即係會唔會都可能向唔同嘅可能音樂人也好，公司嘅師兄師姐去請下經都會有。 有啊，即係我主要係有好同好多人去傾偈咯，真係要傾偈咯，即係可能。就算每個人的意見不一樣，但你都聽下去攞下別人一些講的一些好的東西，所以我會覺得是現在這個狀態就是不斷去吸收去學習這樣咯，特別是我們公司其實我都很感恩有很多很好的師兄師姐，我都會很多時候都問他們意見啊，問下他們經驗啊，我怎樣可以做好一點啊這樣，特別是譬如這一首歌呢，我出之前其實我也都有 send 給Fins 啊，軒哥啊，我有問他們意見的，他們都很好，都有講了很多給我聽，我覺得是很感恩這件事。 咁佢哋俾你嘅一啲意见系一啲心态上咧、技巧上，定系其实咩都有同你 share？ 都有，系啊。我谂主要，譬如 Vince 佢有讲好多，譬如我呢一只歌上面点样 handle 嘅，咁啊，譬如一啲 live 嘅，佢有一啲经验，咁佢都分享俾我嘅。咁啊，轩公就佢真系有好多心态。始终佢都系一个都几经验老道嘅一位前辈，系啊，咁所以佢都会分享好多心态上面点样去处理啊，咁啊，同埋佢都会分享话，可能我哋点样去同大众有 connection 嗰样嘢咯，即系可能始终而家嘅 social media 就系大家容易去接触到，咁而我哋嘅作品、我哋嘅音乐，大家点样去会中意多啲嘅，可能就系有嗰个共鸣喺度咯。 系，咁因为的确系嗰个 social media 天公佢嘅营运嘅方法，或者佢嗰个 character 系最其中一个几成功嘅例子嚟嘅。 所以我其实发色嗰啲我都有偷坏事，系啊，真系我都有留意下 嘅，好嘢。 咁至於喺呢首嘅作品當中，即係亦都除咗我哋見到有 Adrian 啦，有何家明之外，其實仲有一個 vocal coach 就係Max 係啦，麥旋碧。有冇話今次喺呢首作品上邊，因為我感覺就係你嘅內心咧，你嘅靈魂咧係比較成熟啲啊，但係你 present 出嚟或者大家見到你嘅形象又好年輕喎。咁有冇話可能喺呢首歌，可能佢同你去分析啊，應該點樣去演绎一首咁嘅作品嘅时候，即系一个有充满烦恼嘅少年啊，要点样去 adjust 自己把声咁样咧？ 即系好俗咁样讲，系真系曳啲咯。系啊，靓仔啲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系一个好叫做点讲咧，即系好小心翼翼嘅人啊。我系咁啊，同埋我就好中意啲嘢好有規矩咁樣嘅，好條理咁樣。咁所以佢就反而呢一隻歌就叫我，你不如唔好 care 嗰啲錯啦，或者係你唔好 care 人哋點樣睇你，你就要話俾人聽，我就係咁噶啦，咁樣嗰啲 feel 咯。咁所以我都係摸索咗一段時間嘅，然之後我都好多謝阿 Max， 佢係唔單止係我哋上堂嘅時候有溝通啦。直头我录嘅几个 session， 佢系有一个好似 focal coach 咁样去坐喺出边去帮我咁样。 系咯，因为我见佢有讲话，见到你录音嘅时候要求高啦，同埋有崩溃边缘咁样啦。 冇错， 其实系发生咩事会去到呢个咁嘅位 咧？我记得系应该系第三个 session， 咁我就系 第一次去同 agent 讲话，我要休息一阵，即系录第一次第一次录歌嗰阵，我都唔敢同佢讲啊。始终大师坐喺出边，佢唔叫我休息，我点敢休息啊？咁样嘅， 俾人收工啦。 咁所以我就嗰一日就第一次 request 话，我想休息一阵。咁主要系因为个脑入边太多谂法。即系因为阿 Adrian 佢又有佢嘅街啦，咁跟住阿 Max 又有佢嘅街啦，咁我自己对于只歌又有谂法，咁啊好三方面咁样嘅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 handle 唔嚟，咁啊当刻就同佢讲我休息咯，如果我呢个状态去唱嘅话，唔唱唔到呢个感受出嚟，系啊，咁所以当刻我记得。其实我有一刻咧惊过，因为我见到阿 Max 咧，佢我休息完一段，我谂半个钟到，佢都冇乜点同我讲嘢。我有惊过阿 Max 系咪觉得我觉得佢好似系咁俾好多即系指导我咁样嘅。咁但系后屘应该都唔系嘅，只不过系大家真系可能嗰一下大家都有好多谂法，而真系需要休息咁样咯。 当下有冇话系录紧边一大概系边一段嘅部分令你嗰个感受好复杂啊？好似 应该系 chorus 嗰段。chorus 嗰段，因为因为我哋试过好多唔同唱法啦。chorus 嗰一句，即系梦中的那么近嗰一段。而我哋唔可能有好多嘢要去顾虑，即系又有个节拍啊，又有个音准啊。咁而阿 Max 佢又会可能用一啲身体以外或者系点样去用身体去令到个声音可以传达到出嚟。即系佢譬如佢会教我咧，好似。打篮球抛波咁样嘅，佢话叫我唱高音嘅时候，咁你个声就可以顺住你嘅手势去抛出去咁样。咁、所以我又会觉得啊，我又谂呢啲方面啦，但系我对于嗰一句又有个感情喺度，咁我就觉得哇 handle 唔嚟啊。 咁我想知咁嗰一个嘅 break， 你自己系咪自己一个人去沉淀，即系头先以上嘅嘢，然后去到一个位置就好啦，我 ready 再入去咁，定系点咧？ 我系坐喺度，坐咗一阵，咁我话。睇咗一阵，因为咧好搞笑噶，我哋录音嗰个地方咧，咁就正正系阿周国贤嘅一个 rehearsal 嘅一个 studio 嚟嘅， 系 咁啊，我就可能佢有一位乐手就冇攞到份 run down 走，咁我就喺度好奇喺度揭佢份 run down， 佢嗰阵演唱会都未出嘅，系我可唔可以喺度睇佢 run down 去分散一下自己注意力咯？咁啊，同埋agent 都有行入嚟嘅，即系。又俾我發掘到佢温柔嘅一面，佢行嚟摸，真係摸下摸下，我唔記得摸下頭啊，或者定摸下膊頭啊咁樣嘅，總之係頭啦。咁跟住佢就會Andy 有冇事啊咁嗰啲嘢，係啊，咁佢都係好好嘅，即係我覺得佢唔單止係喺隻歌上面，喺心靈上面佢都有係 care 我咁樣。 可能因為大家都 surprise， 因為你主動要求想休息嘅時候，咁應該大家都會比較著緊係啊嗰刻你嘅情緒係點樣咧？ 可能冇，因為我真係冇展示過呢一個面，唔夠膽，成日都唔夠膽，好驚咧，即係始終新人咧好驚自己做錯啊，或者會。即係 request 太多嘢咁樣， 但係而家係咪覺得原來自己有感受或者可能有一個需要嘅時候，其實係真係應該要講出嚟，大家去明白嗰個狀況，原來真係會舒服啲咧。 係感受到大家係其實唔會介意咯，因為始終正常人都一定即係會有自己感受喺度啊，會有情緒啊咁樣咯。 所以呢一首歌嘅錄音過程都一啲都唔容易啊，聽得出 真係唔容易。呢只係我都覺得其實同上一隻比係。唔会系话易咗咯，反而系仲多咗难度。 因为我哋听嘅时候会觉得轻快，你会觉得啊好 舒服 啦。但系如果唔问或者唔听你讲，唔会知道背后经历咗一个咁 desperate 嘅阶段。 有好多，因为特别系咧，好我开头我自己都以为系哇，其实咁超应该好易唱啦，超住咁唱咪得咯就。但系我记得我第一个 session 我去唱嘅时候，阿 Adrian 佢话哇你好女仔啊，唱得。即系超得滞，超到变咗好女仔咁样嘅一个腔咁样咯，咁所以我就变相嗰阵开始就觉得哇大镬啦，啲难极啦，啲难到嚟啦，我又要即系我又要超得嚟，又点样可以变得系靓仔咁样超，就唔系女仔咁样超咯，系啊，所以我都摸索咗一段时间。 虽然歌词里边一开始话别人话你很牛啦，但系 一啲都唔 一啲都唔牛啦。其实我想问嗰个别人话你很牛系真系有人咁讲嘅，你有同周飞老师讲点咩？因为同今日认识嘅你完全唔系唔同。 可能周宇辉老师就系觉得我系咁咯，系啊，佢应该就系觉得我系咁咯。 我唔，其實我都唔係太估到佢嘅，但係我諗主要係即係楞落下一句，想去踢波又想學走，其實就係講嗰樣嘢好舉棋不定啊，有啲、即係你又想做呢樣又想做嗰樣啊。 係啊，因為今日認識你就知道，其實內心好多涟漪同諗法咁樣啦。係啦，咁啊有冇其實呢個咁多諗法嘅你已經係諗緊，跟住即係呢首歌推出咗，咁跟住後面嘅嘢其實已經。跟住做啲乜嘢呢，已经落实做緊啦，定係點樣 呢？有同公司去溝通，嚟緊再可以话係第三隻啦，咁大概方向係點樣嘅。咁同埋自己有一路寫啦，咁希望睇下可唔可以喺音乐上面有多啲冲击啦。咁同埋最近都有去学戏。咁啊，去学戏，因为希望嚟紧都会有一啲拍剧啊或者拍戏嘅机会。咁啊，就算冇嘅话，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好嘅，即系一个好好课堂，去令到我歌曲上面都有多啲层次咯。 系，系咪金惠罗莎老师？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都系一个好好得意嘅 体验， 体验啊，系啊。 亦都預咗希望快啲，你自己好希望可以做到你想嘅，我自己創作嘅歌可以俾大家聽到啦。咁今日多謝 Andy 黎智峰，多謝你 ，thank you， 多謝 ，thank you， 拜拜。 我也愿我心。